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10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哎呦，四娘来了。今天啊，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家可以说是老朋友了，之前来做过我们的节目。嗯，一说到这家店呀，给我第一感觉就是环境没得说。 嗯，那味道呢？ 价格没得说， 味道 更没得说了， 完美 高大上，色香味俱全。这家店呢，就是之前来做过节目，而且那天大掌柜也来了。这家店叫做广聚楼， 广聚楼， 广聚楼。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，一定会记得这一家店广聚楼。环境很好，而且呢，菜码也非常大，菜也非常非常的亲民，很便宜。那么今天呢，来做客我们节目呢是广聚楼的主厨高主厨，欢迎您。 大家好。 紧张吗？ 有点 开个玩笑啊， 特别实在一个人感觉。 说这个一进这个广聚楼这个门啊，就被这种前台的儒雅大气的中式装修风格惊艳到了，充满中国古典色彩的花雕的吊灯啊，还有潺潺流水的李石屏风。要不就是这个广聚楼这三个大字，人会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像 酒店是吗？ 对，人间仙境，而且这种高大上五星级的大酒店一样。哎，四娘喜欢这样的装修的风格的店吗？ 我特别喜欢这样中式风格的， 很儒雅， 对， 而且感觉在这种特别安静的环境下去吃一顿饭，吃的也舒服。感觉身在一个那种古色古香，然后吃上特别好吃的饭，哇， 我感觉整个人身价都高了， 高大上了是吗？ 对，再也不像路边撸串这种感觉了， 不一样了，上档次了。说广聚楼的吧台的设计也是相当的儒雅的中式风格了，精美的花雕布景，而且有这个葱郁的绿植，特别特别的美。而且呢，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种中国风的装修风格了。 当然，也不看看咱们是什么人呢？ 高大上吗？ 哎，中国人， 不要给自己戴高帽子了。说呀，这广聚楼的大厅啊，特别的明亮宽敞。问一下高主厨啊，大厅大概能摆下多少桌啊？ 大概30桌吧。 大厅就能摆到30桌，那可以说，有包间吗？ 有啊，有8个包间。 有8个包间，包间 的，12台的，16台的。 就是说可以办婚宴呀、啊，然后比如说老 升学宴、 升学宴呀、啊，对，老年人过寿啊，包括同学聚会都可以。对，这是一家装修风格非常大气，菜品非常鲜美，而且价格特别亲民的一家店啊。 那么我们说完了环境，是不是该到最重点的了呀？ 好吃的。 对呀，我现在都有点饿了，你知道吗？ 哎，我想问一下四娘，你是喜欢吃肉还是喜欢吃菜呢？ 我看我的身材，你觉得呢？当然肉啦， 无肉不欢是吗？ 对呀。 那你想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哪一道菜呢？ 我想听介绍一个这个扒猪脸。 哎呦，一看四娘就能吃啊， 爱吃猪肉， 挑这个肉啊。 对，因为猪肉大家都知道吗？非常的香。你想想啊，一块猪脸肉浇上香浓的汤汁儿，夹在那种洁白如玉的面饼之中啊，你一口咬下去啊，粘稠的胶质就在你的舌里、嘴里，然后就一直在拌动啊拌着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会感觉这个是你吃过全世界最香、最好吃的猪肉了。 而且这个扒猪脸的这个分量很大是吧，高主厨？ 对。 我看这个图片像一个大肘子一样。 我也感觉是 啊， 东北的那种。 看错了，结果是扒猪脸。 那这样的话，一份菜大概多少个人吃呢？ 大概一个菜是5-6个人吧。 足够了。然后这一道菜的价格是多少钱？ 这道菜的价格 方便透露 吗？你得进去才能知道。 好， 可以给优惠的是吧？一进去可以给他打个折呀、啊，或者 对，打个折，对，没错。说到打折，那么这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，就可以到广聚楼享受92折的优惠。因为菜品已经很便宜了，所以呢，大掌柜也是极力的尽全身力气争取到了最低的折扣92折。

是梦， 情深永相存，飘于万世空。 当霜雪飘时，但愿花叶染红，未惧路上烟雨梦。啊，寄相思风雨中。 心风雨中， 抱月去，把春风云外追，终怨女梦恨满胸，愁红尘多作弄。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奔飞各天。 但愿他日重逢，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寒夜里霜雪飘时，但愿花叶染红，别后路上珍重。 谁说最坚强的承诺，如今却变得脆弱？请你告诉我，是谁说要永远的等候？如今让我孤独地走，轰轰烈烈，风风光光，我又曾经拥有什么？真心付出，结果又如何？请告诉我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有你在我身边，那是梦幻都情愿。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随风做流浪的梦，和你再相逢。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？有你在我身边，那是梦幻不情愿。 闲口客栈。 神偷客栈， 神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。过来吧， 闲偷客栈开门喽！ 喂， 是我，我先回去找你。 可是我马上要出去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25，欢迎继续回来闲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哎呦，这么凶啊！ 掌柜的当然得凶了，要不然怎么管你呀、啊？ 哎呦，给你厉害，给你本事的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 我是吃饱了撑的，刚才吃了一个爬猪脸。 哎呀，那个怎么说呢？魂儿跑去吃去了是吧？人还在这坐着呢， 好难受。 OK， 我们开个玩笑啊。说到这家广聚楼啊，是集颜值、环境是有颜值的， 味道 没得说， 对， 价格太亲民了。刚才四娘说到的那一道扒猪脸儿，大概也就四五十块钱的样子，是吧，主厨？对，而且特别的便宜，而且呢分量也十足，而且色香味俱全。 想想四五十块钱够五个人吃，一个人才合八块钱呀， 对呀， 多合适啊！ 对呀，而且价格很亲民， 对， 大概比如说四五个人去的话，人均消费大概能在30块钱，差不多吧？ 差不多是。 很便宜，很便宜。那我们继续来介绍广聚楼的又一家主打菜， 好， 叫金汤龙利鱼。 哇， 哎，那么这个时间呢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千多客栈，来和四娘和貂蝉一起来互动，猜一猜这一道金汤龙利鱼多少钱。在40和50之间猜吧，猜对了的话呢，来免费送给你这一道金汤龙利鱼来吃，去广聚楼可以免费的去吃。那请高主厨来给我们介绍这一道菜吧。 好的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，龙鲤鱼又叫巴沙鱼。 对，没有刺儿是吧？ 对，没刺儿，没刺儿。这个经常用凉水浸泡。 先用凉水浸泡。 浸泡油变片片，然后用鸡蛋清啊，还有那个淀粉呀，开始浆一下。它的一份的量吧，大概是4两半斤，怎么样？ 那这样，咱就说这一份金汤龙利鱼，我们两个姑娘去吃够不够？ 哎呀，你们两个再加上两个差不多吧。 这也说明了分量非常足。那这一道金汤龙利鱼的价格呢是多少钱？ 价格36。 36，这么便宜啊。 怪不得说这个餐馆的价格亲民呢。 对啊， 你想啊，如果说真的是参与互动，就能去饭店免费得到这个餐 食， 也很合适呀。 太合适了。那么这时间呢，来跟貂蝉和四娘互动哈，来告诉我这一道菜到底多少钱，多少钱来着？ 36。 不46吗？ 36啦。 好，听手速的时间到了，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看手速啊。那么在下一节节目当中呢，貂蝉会抽取2名幸运听众来送取这一道金汤龙鲤鱼，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。 西南五环内廊坊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，相信专业，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83790100。

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不禁我逃不过你的眼睛。 北京时间的17:40，欢迎继续回来闲头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嗯，刚才啊，苹果加尔留言说最近呀特别想吃农家小炒肉，前天朋友请客点了，竟然后来说没有。那主厨，咱们店里有这道菜吗？ 有啊。 啊，对。 嗯，味道怎么样？ 味道 没得说是吗？ 没得说，没 得。而且分量呢？ 分量也充足的。 更没得说，对吧？ 对吧？那也请苹果家可以去广聚楼去尝一尝这道农家小炒肉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季春华留言说，最近严重食欲不振，不知道晚上吃什么，要不你给我推荐一下呀？我还没下班就饿了，水煮鱼怎么样？嗯，金汤龙利鱼都不错，水煮鱼有点太辣了是吧？ 这 个金汤龙利鱼，对，金汤龙利鱼，免费的送给你，好吧？ 好，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下广聚楼的一些招牌菜。嗯，说到他们家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，就是烤鸭，是吧，主厨？ 对对对。 嗯，咱们这烤鸭是焖炉的还是挂炉的？ 焖炉的。 焖炉的烤鸭是吗？嗯，从选胚到烤制有严格的把控，每只鸭胚的体重应该控制在3000克左右，就是6斤左右。嗯，每只精选的鸭胚呢，充气必须饱满，鸭体不漏气。用250度至270度呢入炉烤制。烤鸭的师傅呢，随时观察火候，随时调控火候，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呢，鸭体通透，香气宜人。嗯，四娘，你喜欢吃烤鸭吗？ 嗯，挺爱吃的。 你好像是没有你不爱吃的， 基本上是。但是我还有我最喜欢吃的一种， 什么呢？ 应该是鱼吧。 鱼， 因为我从小妈妈就跟我说吃鱼，聪明，所以说每次几乎每一次餐桌上，妈妈都会给我变着法的去做 这种鱼。 对，所以说现在呢，我也算是吃过了我妈妈或者说大江南北的各种 鱼，清蒸的，这个红烧的， 对， 剁椒的，等等等等。 对， 那今天你想说哪道菜 呢？今天 呢， 我当然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吃的这个鱼头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啊，跟我们平常吃的不一样。我们平常会吃剁椒鱼头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名啊特别好听，叫彩椒鱼头。 彩椒鱼头， 对，它这个鱼头啊，都是采用新鲜现杀的胖鱼头，肉 胖头鱼 啊，胖头鱼，对，肉质呢细嫩丰润，而且啊非常营养。黄椒和红椒的搭配啊，你想一想，那个颜色一定是非常完美，让你特别有食欲的，对吧？这个鱼头呢是经过精心的腌制着，盖上青红两种不同味道的剁椒，上面呢，然后上锅蒸透它，最后啊，嫩的鱼肉中浇着这种剁椒的鲜香、肉香、辣香，简直是天衣无缝啊！这个就成为一道回味无穷的人间美食了。 行了行了，流哈喇子了啊，赶紧猜吧。 好， 其实说了这么多道菜啊，有说了这个帕猪脸、金汤龙利鱼，还有刚才彩椒 鸭， 对，烤鸭，还有这个 彩椒 鱼 头，对， 都是广聚楼的响当当的这个招 牌 菜。 对， 那么这个时间呢，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喜欢吃这些菜的话呢，可以到广聚楼去尝一尝啊。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廊坊二村村委会对面，特别的好找。北京市大兴区廊坊二村村委会对面。 如果您找不到呢，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10-5626-3177。 也是订餐电话。 对， 5626-3177。那么这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到店出示此信息，就可以享受广聚楼用餐费用92折的优惠。这可是咱们鲜偷客栈粉丝们的长期福利。对，也是独有的福利。只要这一家店在，只要我们客栈还在，这个福利就是永久的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手的歌，或者说这一时间你想听到比较应景的歌的话，都可以来给貂蝉和四娘留言。互动方式呢，也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不要走开啊，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 笑就永远牵着记就一直在微笑，无论风雨或艳阳高照，有时叫花季舞蹈，拉开丝绒序幕，心里远远有多少。我只扮演了一个会唱歌的钟表，才怪要被那顶更高的海水冲掉，阳光再次亮寂寥，我也会感到骄傲。不知

不管明天在哪里，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，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，错过多可惜。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，怕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 OK， 这一首歌是画个送明天点的《当爱再靠近》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。我们继续来聊美食啊，说夏天哈，很多人不喜欢吃一些大鱼大肉的， 啊、 会觉得很腻，对，很腻。本来天气就很热，再吃一些热量非常高的，会觉得不舒服，很多人都会食欲不振。 嗯 嗯、那想问一下主厨啊，说咱们店里有没有一些比较好吃的凉菜啊什么之类的，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吧。 推荐一个是话梅小排。 话梅小排哦，听着很好吃的样子。介绍一下吧，这道菜是食材是什么呀？ 食材是那个猪筋骨。 猪筋骨。 嗯， 筋排吧，就是肉排，黄肉排。 哦，就是筋排、小排骨。 对，还有话梅啊。 还有话梅。 这排骨啊，得分多少种步骤开始去做的？首先是腌制啊，腌制啊，腌制以后再过油炸一下。 腌制完过油去炸。 炸了以后再有汤汁啊，汤汁有柠檬汁，还有那什么，吃着挺爽口的，反正。 是酸酸甜甜的味道吗？ 对，我觉得这应该很多女士都特别喜欢 吃， 是吧？那还有什么样的特色菜呢？ 还有一道是那个捞汁海鲜。 捞汁海鲜，什么样的食材呢？ 里面有银耳啊， 银耳、木耳、 青笋啊，还有几种海鲜。 还有几种海鲜，那价格都贵不贵呀？ 不贵啊。 不贵，胸有成竹的说不贵呀、都不带犹豫的，不贵呀、 那一定是不贵了。 对，说广聚楼啊是菜品无论是从色香味俱全都是过关的，而且环境也很好。这个中国 中式 中国风的这种装饰风格，以及最主要的是省钱嘛。 对呀、 便宜呀、 对呀、还好吃啊，不光是便宜。 而且呢，那一道龙利鱼才 46十六块钱来着，反正就很便宜，包括趴猪脸都48块钱。如果我跟四娘去吃的话哈，咱俩点一道肉菜，再点一道素 菜，对， 又花不了100块钱吧， 花不了，再来再要两个米饭，我估计也就70块钱80左右吧。 对，就真的很便宜，价格很亲民了。 而且啊，现在是如果说跟咱们有这种互动的话，他到饭店还可以吃一道 免费 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您两个人，等于才花40块钱左右就能吃得饱饱的。 刚才啊，小乖羊又给我留言了，说我赶紧给我家小乖点一首《我愿意》吧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呀，我这几天呀特意休了年假，上午送小乖去良乡上辅导班，晚上接送，给他带他去燕山游泳，然后现在窗外面下着小雨，我在游泳馆的外面等着他，还好能在车里听着先头课，这样貂蝉和四娘谢谢你，说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。哇哦！ 其实你在读这段的时候，我眼里就已经在泛泪花了。 母爱是伟大的。那好，那把这一首王菲演唱的《我愿意》来送给你听。对，那么呢，也恭喜你，获得广聚楼免费给你提供的这一道金汤龙利鱼， 价值48元。 是，地址呢是位于大兴区廊伐村委会的对面，是吧？ 对对对。 很好找，如果找不到的话呢，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，下面会有导航会带着你去的。OK， 把这一首王菲演唱的《我愿意》送给小乖羊，以及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明天又是一个周六了，是吧？对，也祝所有的朋友们有一个快乐的 周末。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，拜拜， 拜拜。 无声游戏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。